D100 我是一個普通的D100自己友 其他傳媒機構會不會受到威脅呢一部智能電話一個D100App令自己有不再普通全球視像封煙功能無論你在世界哪個角落都可以打電話跟D100國節目主持面對面對話哈嘍自己友我見到你噃包靚聲封煙功能媲美CD質素在外國亦不需要再浪費錢打IDD長途電話給D100做封煙 可以任你选择单声道、立体声和高清音质收听D100节目 随时收听、收看D100TV视像直播 随意收听节目重温 还有心爱节目播放提示 最新节目时间表 各类即时新闻节目资讯 Facebook喜爱联系显示 即时传送声音、相片、影片 给D100进行爆料汇报功能 支援中文和英文 为庆祝D100啟播1周年 送给自己有的礼物 D100超级智能手机App 已经诞生 D100SuperApp 各位自己友立刻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下载 一起和D100进入超级的时代 D100Never Stop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检讨那个过程 過程就是程序一部分程序就是跟制度法律來辦事的這件事完全是符合程序的他也不是說要去檢討發牌的決定其實青少年和政府是不應該站在一個對立面上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聽民意之後跟回民意的趨向去施政這樣 這樣香港的青少年才有機會可以跟政府聯手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早晨，果然是這個聲如洪鐘正在進行環球視像廣播宇宙視像直播如果外星有人如果星球人的話 我相信的就一定在攝聽我們地球上<笑> 每一個人說的每一句說話我相信我們要建立宇宙安全委員會有些人虐待小動物你有沒有看過其中一條有圖片就倒轉頭拍了外星人來香港就將你人當作你玩狗那樣玩法我最想就是捉個棕樹根去玩一下還有一件事今天你左報就幫他 竟然有一篇很怪的文章是這篇文是《文匯報》刊登的叫做《24尾》寫文章這些名字就多餘了不需要理他的一個柳元恆新恆的人有新恆給我罵鍾樹根收皮就不是粗口為什麼這麼說呢民建聯蔣麗雲昨天接受商台訪問的時候 就說他的黨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遊情民建聯都是再回同遊臭草是出臭坑臭坑是出臭草臭坑是出臭草臭坑臭坑不是臭坑前天就叫黃維基收皮就說這個鍾樹根 這個言論是有感而發的為什麼呢蔣麗雲又說收皮就不是粗口但是就是粗俗的說話他說事後有跟鍾樹根討論過亦有叫他以後小心一點 而對方又聽他說我又不明白他兩個有什麼關係一個好像是副主席一個顛婆叫癡根收口小心點癲婆叫癡線佬收口 關閉倒台的用語又有源頭說法說收皮是說翻攤中的席皮就是翻攤的術語皮就是那塊墊在最底的一張席放在台用來墊著其他道具當收檔的時候最後都會收起這張席那叫收皮收皮就有收檔結束之意可見收皮就不是粗口 只是粗俗的通俗的說話根據維基百科廣義上廣東話粗口主要是性器官聽著這個很重要怎會因為我要解釋什麼叫收皮你不如問那個根據維基百科廣義上廣東話即是粵語粗口主要是關乎性器官性行為或者咒人死傷 有時人們會說到打架合意上粗口就是跟性有關的本詞即是廣東粗口五大字哪五大字中間那三個字都能說都不是的中間三個能說得即是你領受堂那三個字廣東不是的廣東粗口五大字就是這麼簡單不是字五個字包含了粗口啦 你用同音字寫出來我猜你都傻一定有一定有九號一定有七號一定有wedge還有兩個不知道什麼一定有輪蓋的輪字吊頸的吊字你就搞定了你真是 行了,不太好了。那這個這樣說吧。早前當街獄警的小學女教師林慧思爆粗片段曝光,這個就不要說了,這個不需要說了。我解釋給你聽了,你說根據維基百科,廣義上廣東話粵語粗口主要是性器官,性行為。你收皮為什麼? 為什麼呢我真的不知道余文琦祥鄭大班收皮呢你現在的樣子很得戚你有沒有做過你不戴眼鏡你遮著你的鏡子你是不是猶太人我潮州人大佬猶太人中國人的潮州人就一定做割禮的其實這個收皮呢 就跟割禮有關的所以跟性器官有關的本席現在宣判這個收皮就是粗口所以在電台說粗口如果有牌的電台就已經被警告被罰錢今天我們這些對不幸好我們是解話我沒有叫鄭家富收皮但我問你如果你知道我說什麼我坦白跟你說我沒有收過皮 我有兩個女兒我沒有收過皮那些就叫收皮割禮割禮是什麼沒有即是割包皮那為什麼要收皮我也沒有收過皮我們跟你說這麼私隱的事既然你今天這麼勇敢說得這麼興奮不是啊這些人你都文匯報你還在你這個已經噁心了你找個女人出來幫鍾樹根說話又說知道他 粗枝大葉不是說他是真性情說粗枝大葉說他粗枝他叫樹根你說他粗枝接著說修皮一個女人一個有教養女人是不會說這些話的我跟著你文匯報大哥文匯報的招牌不要說離了香港之後文匯大公這些老報紙你真的硬為了補一個左狗 沒文化的人,中文不行,英文不行的人 就硬粗補飛 接著就找林慧思下水很久沒有說林慧思了找人捆著自己的腳醜不醜啊你們人你信不信蔣麗雲說鍾樹根這句修皮是他過於率直其實他在說反話還說他幫黃維基你信不信呢 有什麼理由他會幫黃維基就是了他買他是幫黃維基的如果你說他跟黃維基一定沒有私人恩怨分分鐘他都很想幫黃維基因為有好處你不給黃維基捐錢給他你不給黃維基捐錢給民建聯你不給他以前曾經捐過的不過現在的原因就是因為去到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去到中央政府吹雞吹雞又是 電台不可以說的術語黑社會術語就不要說廢話跟賭具有關係之類的脊子哪裡皮啊大哥什麼皮啊樹皮啊有鍾樹根死了就剝了皮下來樹根就沒有皮的你只是聽他說那句為什麼你不星期三早點給這些料我就砌啊莫乃光啦原來起這個港台這個infrastructure都要六十億 你現在只有20億你就收皮他怎會幫黃維基呢我們叫他收皮你足足說了十幾分鐘你說了20分鐘就行了你解話就行了我個人認為鄭經翰先生我認為收皮就不是粗口來的 我沒有說粗口我看球經常叫他收皮長高所以收皮在電台不可以說這些話那你這個電台我們是那你那20分鐘就行不是我是解話你經常就解話然後要寫那五個字你給我看看解話我沒有一個字我告訴你九七 我都給你寫中文情堂正宮你讀出來就97號世界然後吊頸就吊頸就鄭家富這傢伙這傢伙也不好都是俗語不過說回昨天你好像昨天沒有病了沒有回家 我沒有上班我哪有病我有事做誰說我不舒服誰說我不舒服我經常不舒服看到你就繼續人家對你公司上上下下除了劉南光之外都很關心你除了劉南光開心見不到你之外今天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叫鄧敏林這三個字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特別是網上聽到他 他不是罵梁振英的坦白說我覺得這個中大學生三年級的學生有理有節我覺得真的中大人雖然出了一個陳茂波但也叫有個鄧敏林可能很多人都老懷安慰我不是中大人你又不是中大人我們沒有資格讀中大什麼叫鄧敏林是個女生來的嘛 不是鄧敏林就是女生就是了這個得獎青年鄧敏林中大三年級學生新聞系的你應該叫他來D100實習一下人家中大的人不來D100實習中大的人去香港電台實習你又不可以這樣說我一於叫這個我們有很多中大高材生在這裡那就是了那為什麼不行我們有這個黃德柱又有這個彭州 我們以前還有一個仲叻那個女生跟你做過節目那個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我個直情整個木偶送給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这个社会讲真话竟然变成一样被人歌颂的东西 這個社會是反智的了，其實鄭家富是反智的，我們電台都是鄭家富，其實根本不需要說鄭家富，鄭家富的現象是反智的，你跟我說一句，有些聽眾可能不知道我說什麼，他現在當了我說修皮，就真是以為割禮的修皮，就寫修你的修。 原來這樣不是的，大哥搞錯，你再想想在什麼情況之下會收起皮的呢？他們就說收檔的時候就捲起那隻，你想想，如果牽涉到粗口的，包括這個文匯報引述的維基百科的，牽涉到性器官性行為的那些叫粗口的，你想想，如果牽涉到性器官而派 就形容這個修皮下去是修起的修皮，就皮膚的皮，那就是名字了，不是修你的修，那叫葛禮，但是那個葛禮我都是不太明白，不過算了，我不太想追究這個修皮，你不明白，拿你向招領的示範給你看，我就不太明白，不過9時10分我們一會兒預計大家不要走開，我們有得獎者昨天在梁振英台上 利用他得獎的多謝爸媽、叔、伯、同學仔那些時間去贈梁振英幾句。我繼續講回文匯報，你一定要看的。你這麼喜歡文匯報？不是，你會看到他們怎麼修理你這班人。修理，修皮，好記得，與民其長。是人，香港人稍為有良知的。 一個稍為有價值觀的香港人，對通訊局的主席何沛謙資深大律師 Ambrose 一定個個寫手指讚這個人，其實他沒有做過什麼，只不過秉公辦理，不向強權屈服，說真話而已，但我們香港人對他絕對尊重，因為在今天這個社會，等於一個 大學生對著梁振英一頒獎禮上說了這些真話，我們要鼓掌。何沛謙恰如其分，其實沒有事的，他只不過做他應該做的事，是法律上賦予通訊的權力，只不過秉公辦理，沒什麼特別的，其實真的一點特別都沒有，但在今天的社會就是一股清流。他呢就 很坦白地，因為你這個立法會的資訊科技委員會傳他們，他就說我選擇不來了，因為我沒話說，我只是交了5張紙的報告，就告訴你這個委員會，很簡單的，當日我們受到政府的委託或任命，要我們去就著這3個電視牌照發牌作出研究， 以及作出建議和做裁決，交給行會，我就將那5張紙交給你，當日我們做過那些事，說真話而已，很簡單的，現在就立刻被人抹黑了，說何沛謙跟公民黨關係令人疑慮，所有資深大律師 懂得說好話、真話的人都是跟公民黨拉上關係，不是這個意思，他意思就是你跟這些反中亂港的人有密切的聯繫，而這些反中亂港的人就再上綱上線，就勾結外國勢力，受外國指揮，所以你說這篇文章要看的，通訊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日前向立法會資訊及科技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說該局一直支持連發3個免費電視新牌照，高調地和行政會議唱反調，他哪有高調，他有高調，何沛謙就出來了，他都不說話，凡是跟政府唱反調那些就叫高調，挑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策的機制，他何時挑戰過，他一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凡是跟行會不同的決定和特首不同都是挑戰的。不是，他什麼時候挑戰？我想問你，他連一句，連好像林煥光叫梁振英查找不足的都沒有。 那就叫挑戰河南挑戰不打算有個break 接著上綱上線 有什麼問題? 這件事是完全符合程序的，他也不是說要去檢討發牌的決定。其實青少年和政府是不應該站在一個對立面上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聽民意之後，跟回民意的趨向去施政。這樣。 青少年才有機會可以跟政府聯手，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之好。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寒、 鄭家富。 8點39分一個收皮就搞到大班講五個字小狗爛擦鞋，這是Facebook的網友提醒我，小狗爛擦鞋，我只懂得寫號碼英文，還有一些不太好的中文字，但人家整幾文雅，小狗爛擦鞋，代表了廣東話粗口了。 這個牌匾送給梁振英也挺好，說完文匯未呢？還有文匯很多東西，第一就幫功能組別補非，認為功能組別就可以令到香港社會穩定，令到政府執政暢順，就認為這個 保住中樹根，好了，接著還有認為馬逢國盡了責任，為何要辭職，接著還有什麼呢，今天繼續就動主場新聞，但是如果Ribby穿的拉就有一個非常壞的消息要向吳志森 說聲給他聽，動他的頭條新聞，不是他的頭條新聞這個壽終正寢了，就不會再有了，完了了，這個就是將來主場新聞的下場，前車可鑑，這篇文章直接這樣寫的，就是告訴主場新聞聽，你看看頭條新聞壽終正寢了，玩完了，停播了，喂，根據啊 吳志森的資料顯示他自己是當事人，他就告訴我們，香港電台告訴他，這個頭條新聞是暫停一季而已，但現在不是，你看了文匯這篇，他說叫主場新聞醒一點，前車可鑑，你看看，頭條新聞厲害了吧，頭條新聞壽終正寢，將來你的下場就跟頭條新聞 沒什麼分別的了，這篇文章就這樣寫的，那你即是配合剛剛三中全會說要有國家安全委員會，配合國策的，所以我說周星馳為什麼這麼受人尊重呢，因為早已拍了國產007，原來周星馳洩漏國家機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友嘉說彭定康身為前總督如果對普選特首一件事上沒有幫助性的說話即是你沒有好話就不要說了就請他無謂多說了我覺得始終政改這回事特別是特首的選舉應該由持份者商量 其他雜聲對政改是沒有幫助的他又強調彭定康沒有必要就香港普選特首作出評論王友嘉我就跟他不熟悉不過知道這些是廠佬以前這些是廠佬多數是還有這些人見到老闆鬼佬就拜的以前做廠佬最重要是接單如果接單麻煩你上網看看這個我免得上網我不想弄髒我的電腦 給王友嘉的資料你看看我免得弄髒了你怎麼解你還不弄髒你的電腦出面的電腦都覺得不需要弄髒了出面的電腦經常污糟王友嘉你不用怎麼洗領我不認識的人林健鋒也聽過王友嘉你最好問一下他的子女有沒有去英國美國讀大學有沒有走過入彭定康校董會主席那間牛津大學也不出奇林健鋒不用說又是廠佬我認識他幾十年這個老友但問題是他又說什麼呢又走出來說廢話這個叫行政會 行政立法兩會議員巴巴巴王友嘉找到了BBS是香港智庫工商專業聯會主席和90年的創會會員全國政協香港創商會會長美國聯儲局前經濟研究員哇很厲害不過再找一下他的學歷來看看我不想看那些所以我說他有美國護照是絕對不出奇的美國聯儲局 經濟研究員他一定在美國大學畢業接著第一份工作不知道真還是假我不太相信這些東西再看真的不是因為我印象中他是真的讀過書兼且美國這個你看看芝加哥大學經濟是博士的這個不是小東西這個不是小東西當然了你猜那個芝根那個什麼大學 那當然是芝士大學芝士大學這個真是芝加哥大學根據這個佛利文 現職聯僑遠東有限遠東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事安集團有限公司非執黨真是要肅然起敬不問題讀壞書香港有很多這些影響了知大的這個跟雷鼎明也是同學這些又是知大的知大就是這樣而已不是表示他可以的林健鋒這些這麼多年 都是希望出人頭地在港英年代就拿回桂佬見到彭定康如果有機會摸到彭定康的手不知道開心到不得了今時今日又說什麼呢他說什麼呢他批評彭定康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不適合他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香港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有能力就不會搞得這麼嚴重了大哥發個牌都敢不行 彭定康已經離任了不介意了離任我不想插你鞋還不應該出現干預還有一個馬豪輝又是老友什麼馬豪輝你們的同行這些又是厲害這個就是胡關里來的合夥人他說什麼他唱歌好厲害他唱意大利歌很厲害每次我跟他吃飯都叫他唱歌 你在這裡找的時候彭定康身為前港督應該慎言謹行尊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不應該再對香港政改指指點點馬浩輝又強調普選是中國的內政普選是中國的內政是香港的內部事務但過去幾個月接連有外國政界人士 就本港政改發表言論難免令人產生外部勢力將會干預 以及介入香港普選的憂慮馬浩輝又說中央對落實普選的決定和誠意不容置疑相信各界人士有大智慧能夠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跟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共同願望說說馬浩輝這些人 胡關你來什麼料啊你知道的你知不知道要讓你發揮一下因為你是律師我對胡關你來沒什麼興趣我只是想跟你說基本法當然有基本法的規定但是我們有一個叫中英聯合聲明你說這麼久這些人批評港督彭定康如果你美國 說三道四你都可能還有多少事情胡漢青有很多話說美國人就說我有很多利益在香港我知道很多外國都有很多利益但是英國有一個叫中英聯合聲明胡漢青不承認因為簽完中英聯合因為這不是treaty又第二件事胡漢青還好東西最近他我告訴你最近說什麼十個律師有十個意見我又說一些資料給你聽他最近跟人吵架他經常都跟人吵架 8點55分0秒我告訴你你好像剛剛才要我們閉行又出律師信多了一點尊重被陰司指當時陰司律師所以做人有些厚德和尊重<笑> 你不跟不明白律師大家的互相工作律師樓怎會給其他律師樓的生意呢同行就如滴國沒有了有艇仔的這個馬浩輝就是胡關里來的合夥人胡關里來想想當年彭定康在做港督的時候你想想胡關里來的合夥人會見到彭定康會怎樣 跪拜直接三拜九九你知不知道我有說胡關里來律師樓的一個笑話給你聽我們有個很老友的老友記叫夏佳妮他是胡關里來的胡關出生他是合夥人高級合夥人最厲害當年他就說應該加我名字胡關里來我做了這麼多年 胡關里來下不是你知不知道胡關里來的首席合夥人是誰長江一號 就跟他說他是徐光一號你不知道嗎人都知道是你不知道中環國家安全委員會叫他徐光一號他幫你生日你知道他怎麼跟夏先生說那我就不知道了他就說寫了出來加上你的名字下去胡關里來下街里很大問題的為什麼呢就變成胡關里來烏里丹東所以以後夏街里就不再提了因為他英文名是Hakuri變成胡關里來烏里丹東這樣行不行啊 你看看還有一個中樹根你想不想聽一下中樹根說什麼黏根的東西你都聽你想不想聽當然不是很想聽你說完收皮你想不想聽陳金林說什麼你說一下你這麼喜歡中樹根你昨天經常沒有開麥克風英國在香港近150年來的殖民主統治 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真正的民主只是在回歸前策略性地做了一些所謂民主的進展干預直通車和和平過渡造成今天香港的惡果英國人難辭其咎英國人當年這些翻鬼佬來到香港踢中國人屎忽是不是以後現在港人治港就要給一些京人來香港踢我們屎忽那就叫對了 怪不得你中樹根就這些人喜歡過去被洋鬼子踢屎忽現在喜歡被中央領導人踢屎忽他也是如出一轍他忘記以前去廁所倒痰罐為什麼現在他又坐水池呢中國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崇尚這個權力 這些一句我只是為什麼要說這班人呢我只是說給大家聽這些人呢就是總之誰執政誰話事他就抓誰如果今天唐英年做特首那整班人就抓唐英年你都不只是在D100這裡大班可能做了行政會我不想都不用想行政會議的首席我告訴你 我17年去選特首選到之後就給馮偉哥本來做了一個位置給你做今天一周刊出了你以為我譚上頸是這個意思嗎一周刊出了馮偉哥大熱島做了又玩完了你很開心但劉世良說得對你這班人<笑> 劉世良不在香港的時候現在被文匯報動他人家動這個主場身份就動劉世良就起了他的底子他厲害了以前在民主黨跟你做過同事接著一周刊接著混入政府套偷了機密文件你看看那裡寫什麼 你看那裡寫什麼給鄭家富做律政司司長那個不是我寫的那份是讀書差不多大哥我找了我給你陰屍紙你出陰屍紙出糧給我是吧我給你一個同你說了你那些烏鴉嘴你真是有事劉世良就說你這班人好心做壞事當然是 當然是猛說心慶得人等梁振英請他做特首辦的白宮發言人之後才多話說現在少了多少話說你想想如果這個人叫什麼名字馮偉剛這個人做了特首辦發言人是不是天天有話給我們說他不是發言人新聞統籌他說他自己是他說他要做到白宮的發言人傻傻的 我自己覺得我認識馮偉剛這傢伙我就覺得是他自己喜歡有空才出來 特首辦辦公室拍了一張照片放在牌匾擺在自己網頁上的顯赫位置，你就知道這個人恨做官恨到發燒，然後自己出來測試水溫以為好像咒騙，做到攝影就表示做了什麼，多少人你知道那時候老臉，我有很多同事做了攝影，都認不到了。 做了Wedding怎麽會幫你有空做Wedding，人家做了Wedding跟著退貨，公司身後事都準備了，我告訴你，當然可能梁振英是有少少衝動找他做，不過再有人再提他， 這個人都可能相信，不是那些人就怎樣，接著你說那些人立刻留這條人出來動他，見光死了，明知道一出來哇他這麼多親家還不死，對嗎？那這些我認為，我和劉世良的想法，當然你給他做了，當然給他動得他可以很厲害，不過這些人，對方陣營梁振英都不是傻得了的。 你找個人出來，難道真的對自己很有利嗎？不是這樣，所以今天一周刊出我還沒看，我儘管看看，不過一周刊的事，八卦就是說他第二度做，找到救火變成火上加油，都是沒什麼特別的。不過有件事更厲害，南寧晚報，喂，夠膽，你說真的大陸做假真的很厲害，成龍回應天災論，說斷章取義， 他說自己說什麼都沒用，根據香港媒體的報導，日前成龍在美國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發表了世界大同戶愛精神的言論，麻煩再播一下世界大同戶愛精神的言論，準備給大家一會兒叫你播一下，那你這個不是人說話，你又要聽，你要看看為什麼會曲解了他。 什麼叫斷章取義，播放全套世界大同，如果叫譯英文世界大同戶外精神，我考一下鄭律師，你用英文說的，鄭律師都未必說得好。世界大同這個是一個相當具文化根底很深的人才譯到的，我人很謙卑，我通常對於這些<笑> 有這些文化背景的字眼我不敢亂譯，還有戶外精神的言論竟被曲解成為幸災樂，於是他就付錢，當然不用說了，你知道大陸訪問有時有紅包收，他在訪問的時候就說不介意，對於斷章取義編新聞的人我說什麼都沒用的， 說什麼都沒用，回來繼續說吧，回來不要說這些，當然要說很過癮的事情，喂大哥，我們檢討過程，過程就是程序一部份，程序就是跟制度法律來去辦事的，這件事完全是符合程序的，他也不是說要去檢討發牌的決定。 其實青少年和政府是不應該站在一個對立面上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聽民意之後，跟回民意的趨向去施政，這樣香港的青少年才有機會可以和政府聯手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鄭家富。早晨，早晨。正話這個劉南光，我叫他譯一句這麼複雜的東西，他又很簡單譯了，One World One Love，是吧？ 我聽不到他剛才因為他講慢了跟著你喊跟著你是很嘈雜的聲音他學了這個叫做小甜甜說的 搞定了但這些成龍不認識成龍就去大陸找了一張不知道什麼報都不是環球時報又不是人民日報是一份叫做遼寧的報紙好像我剛才說了南寧晚報還有晚報《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號》說什麼呢 由頭來過根據香港媒體的報導日前成龍在《編輯》寫的在美國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發表了世界大同戶外精神的言論世界大同戶外精神他懂得說英文還要發表大哥他不是發表他是給一個電視台娛樂節目訪問的大哥還要發表於是被曲解成行災樂禍 我們不要說是不是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可以一會兒聽他給大家的他受訪的時候稱受這張南寧晚報訪問的時候他說一點都不介意他現在不介意面目懵對於斷章取義的新編新聞的人斷章取義編新聞我說什麼都沒用了你剛才說我 即是說人家真是醒了你真是你編新聞就是說你做新聞的我們不是收紅包的我們工作的組接著編輯有標題的這種報紙來的然後整條題的意義第二段就是惹禍的天災輪天災輪就括一括的括號正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工作的成龍 日前接受外國記者訪問的時候從電影就講到最近中美關係他又懂得講中美關係中美關係英文怎麼講你不懂的就考阿通不是阿通你不要考我我今天很享受一邊聽你講我問你中美關係英文正式英文怎麼譯正式英文你這些真是 作為中美你很明顯你中國就是中國你現在用英文說出來你想中國先還是美國先你正有外交正式有的譯法你看看你懂不懂我就是這些外交詞彙我怕我出醜不敢認我都說我的翻譯很差你不要經常走但你律師來的經常看報紙都懂我不說你這麼容易叫律師說話嗎 鄭家富主持我主持在澳洲讀的大學的人說你快點讀他你不要玩我我是不喜歡讀的Silo-American Relationship你不該你啦你不要考我待會我們考考阿郭他現在沒有聽的我們小聲說他一定說China-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hip我就想你考他你不要玩我說到中美關係這麼厲害的成龍他說自己很喜歡各國發生嚴重災難的時候大家守望相助的精神不過似乎越說越興奮加上言語溝通的問題竟然說了想看到部分國家出現災難好像大海嘯或大地震這些話於是乎在網上引起一片譁然 就算看到他補獲這段話都有問題他說他自己喜歡各國發生嚴重災難的時候你一個人怎麼可以這是他自己說的他給紅包找記者說的他說他自己說我喜歡各國發生嚴重關係時大家互守望相助的精神喂沒有人用喜歡來說的 你明白嗎?那已經知道他又是在這裡欲蓋彌彰加上言語溝通如果你言語溝通的問題你就不要去被人訪問那就笑死人出醜竟然說了想看到部分國家出現災難 他沒有說到想看到他真的看到說I'm very happy to see我記得好像你忍聽一下大哥他想補都補不定似乎知道自己說得有點過份成龍很快補充說當時因為災難來臨之後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湧入這個國家幫忙看到這些我又非常高興你不可以用高興來說你明白嗎天災人禍 沒想到他下一句再次被人暴走沒有海嘯沒有地震大家沒有工作做政治就來了你打我我攻擊你我就不喜歡看到這些東西成龍接受長途電話訪問對於這次被歪曲和抨擊習以為常當然啦狗口長不出象牙經常說錯話就第一次被人頂哪有人喜歡看到天災人禍的呢有那個叫成龍<笑> 我意思只不過是想大家守望相助和團結不要搞那麼多事不知道為什麼意思會被歪曲不過我沒什麼所謂了解明白我人就會了解全世界找不到多少個了那些喜歡斷章取義新聞的人他們說什麼都沒用的了我這麼多年來我百毒不侵當然了有什麼傻佬這句話是成龍說的是啊百毒不侵兒子的 那這些人就跟TVB一樣跟陳百祥一樣 不是啊你這些人要看成龍的戲就這麼簡單大哥呢即是縱大了這些人這個責任編輯徐晶維接著他最後一段他自己寫的大哥雷人與鹿雷是雷公的雷即是在大陸雷人的意思就是很厲害打雷放屁也很厲害 背著老婆林鳳嬌去偷情生了私生女她解釋說當時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2009年在海南博澳亞洲論壇成龍說會去買日本的電視機因為中國製造的電視機會爆炸這句是說真話幾年說的 電視劇《精忠岳元帥記者會》上面成龍就說我最適合做岳飛了這個角色可以由29歲到79歲由年輕做到老你打算做多久呢大班接著有人提他我告訴人提他你知道提他什麼嗎說岳飛40歲死鬼了你還有些什麼說你打算讀完他的沒有了最後2010年 人家問這個開口及著你及著幾次來他的臉應該沒有了問他世界盃喜歡哪一支國家隊的時候 他就說覺得巴塞隆拿或者AC米蘭會贏的 巴塞隆拿AC米蘭是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你大班都不知道這條題目他答錯什麼<笑> 人家問他世界盃哪隊贏哪一支國家隊贏巴塞隆拿不是國家隊AC米蘭也不是國家隊我當然知道巴塞隆拿是西班牙國家隊就是西班牙即是英國隊英國隊AC米蘭是意大利隊應該是意大利 國家隊幸好你也撿回身材我不會錯你看到AC就當英國那你讀完了嗎不是你講這件事成龍這個死不認錯你不是英文的問題你的心態問題你跟中文報紙說都說我喜歡 我喜歡看到你們自己說的沒有言語溝通問題沒有了我們做新聞被侮辱我們這些人說你們這些人是偏新聞斷章取義我們聽聽是不是斷章取義和偏新聞。I should not say that. Sometimes I really like to see some country have a disaster coming or either big tsunami or either big earthquake. After the big disaster coming, you see the whole world, everybody flying to help the country. I'm so happy. No tsunami, no earthquake, everybody, nothing to do. Then politics coming. And you fight me, I fight. I don't like to see this kind of thing. 我看, 你看到最後的You fight me, I fight you 就是看通勝的一句如果你那時候找回那些人上山頂找工作那些馬姐他就跟老闆說老闆問你想要幾次人工 他就one foot kick sleep you, eat you OK 行你準備進入去比較 接近一些我們社會時事的話題成龍現在我們講菲律賓多慘你看到的那架大力士C-130的火機就叫大力士那架是C-130 怎麼大力士原因就是說它可以載很多火 因為它是Hercules 英文是Hercules 怎麼為之它是可以它用比較短的跑道就可以落到機它也不是比較短就是一個很大的飛機四人比起一架客運的機 747再4,700或者700再貨大多一點它那架軍機很用的尾巴你通常看戰爭片尾巴就開了洗車上什麼都可以昨天在菲律賓下了機你知道幾千個群眾湧入飛機上你想想令我想起當年哪裡你想想一些場面幾千個難民湧在飛機上越戰 其實天災還天災很多專家都說其實八成都是因為人禍都是政府對於這些這些沿海地區的貧民的居住環境和房屋的居住環境你是當然沒得避的你這次等於海嘯一樣的級數但是因為你的房屋如果穩陣一點又或者有很多其他社會福利兼顧到我相信不會像你剛才所說的甚至開始有人想殺人都不是的你美國五巴閉 New Orland當年那個什麼那時候還是部署做的那就要看看那個深度總之天災就沒得避的了天災沒得避所以我們都是那句的了現在大家放下跟菲律賓那些仇恨放在一旁先搞定一宗就一宗當然了你跟人家打架有人走來跟你說粗口那個鍾樹根 打你兩拳在立法會那裡然後重冤巴閉然後喝了一聲暈鬼了你不會繼續喝下去你當然走過去看看他有沒有死還有分分鐘如果你懂人工呼吸甚至乎可能口對口都要做的沒辦法這個就是人類人道立場這些是很憐憫我們一定這一百一定是很憐憫的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伸出援手今天看到一些好的 好的故事譬如說有個菲傭他家裡真的陰公真的全家人不見了老闆立即說你放假回菲律賓慢慢先我們要做這件事也不要理中偉大祖國捐多少錢為什麼偉大祖國捐那麼少可以捐那麼多一波還一波這波你又讚梁振英你說一樣還一樣起碼他這個這麼蠢的人 不過這樣他們這個星期五的財委會那個增撥款其實就在這個天災之前你知道他們議程你堂堂一屆議員你不敢快一早其實那個議程因為那裡已經剩下五百萬鎮災基金一定不夠那些就是賺的一樣玩一樣所以就不要阻頭阻勢立法會議員我相信都不會夠膽就在那裡說不要捐錢沒有啊我聽不到我們就一定動他的黏著那些就叫做不敢黏著那些我們自己有的不是的他有時如果贏了以為贏不想捐那麼多那些黏著那些就是麗雲可能有今天的廢話你說語文為敵這班人你想想電視你想想不讓人看電視其實可能很多人想不到那麼大件事 梁振英一定始料不及，我們身邊的人也始料不及，他分析我和你都有少少始料不及。但現在大家應該有個所謂inspiration，為什麼呢？你看到香港已經這麼嚴重了，但想想為什麼看電視的自由是這麼重要的？北韓最近拘捕了80個人去打靶，還有很多年輕人 還有很多年輕人看，看打靶，為什麼那些人打靶呢？當中有所謂犯了賣淫罪，這個賣淫，他就是報紙這樣寫，即是性工作者，要去打靶。另外有些人原來偷偷看韓劇會打靶的，你想想你家裡，你在座這麼多位，我一套韓劇都沒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大長今？有沒有看過韓劇？舉手，出了三人，四個，你不看韓劇，因為我怕你沒有舉手，我怕打靶，所以我沒有看，我怕打靶，我怕打靶，所以為什麼說看電視的自由就是一種象徵性，在極權國家就是連你看電視，看韓劇的自由都沒有，說你們有偷偷看韓劇，拿去打靶。 你有沒有搞錯？所以習總最近說互聯網會亡黨亡國，將來有機會你是偷偷上互聯網而被打靶的，在北韓一定會，北韓現在已經會了，大哥，中國已經立法例了，你放一些東西上去，顧著，我那天放了一件東西上去，只是拍黃世哲穿西裝，萬多人看了，糟糕了，我死定了，多過500人看到，那幅西裝照是他最近拍的？ 年輕人出席盛會，他聽梁振英說話，不知為何聽梁振英說話，不知被人請他，他以為自己獲獎準備上去說話，不是那些幾間商會的演講，所以這100我們捱得多久就多久了，今天林恆子寫了一篇文章，你知道林恆子的文章一定長的。 這篇文章我們就找了我們的靚聲王去讀，但問題我告訴你最後他有兩個看法，林恆子就說他自己一早已經認定政治重於一切，因此不認為形形色色的抗議有效，這些人怎麼抗議梁振英不發牌給香港電視都是多餘的，不過也有些用的，因為這樣 這些抗議肯定會增加梁班子的管治難度，事到如今林恆只有兩個看法，看看你同不同意。第一，王維基以為邀請他申請牌照就等於可以獲發牌照，於是乎就做出了大膽，但現在證實了是錯的商業決定，這是林恆子的看法。不過他的經濟耗損究竟多或少呢？ 就要看看以私人名義持有本來愛來起香港電視城土地的去向了。為什麼這麼說呢？他就說因為王維基是商業奇才，如果他獲得發牌的話，他大概都會將這幅土地賣給上市公司，拿回他在電視製作上面的投資。可惜這一次，老王 就誤讀誤判有關官員的口頭邀請，於是王維基近日的言論來看，他是一個完全理解亦樂於承擔自由市場風險的真正資本家。我們這位有人讀了的，聲音比較好，要分析這件事。我知道，但我們好像有個COMMBLEAK。 什麼叫CUMMBLEAK？ 他已經賣了上市公司，所以要用私人來賣，他賣了業務，如果他用上市公司去賣，他都要通過董事會。 王維基的確他沒有想像冒險他想著牌是十拿九穩所以林先生看錯了黃先生第二他說免費發牌的兩個大財團政府說他們財雄勢大是發牌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一個九倉一個就電訊營科在籌辦免費電視啟播的同時 就麻煩你考慮請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了已經被炒魷因為合約未滿仍然保住職位的這一班經過商業眼光敏銳的王維基請的電視人才一定有些長處的即是一定是聰明人換過來說你兩間東西撿到寶了經過老王篩選之後這批員工應該是可用之才現在你們又要找人 在C就可以充實新免費電視台的實力亦展示有創新的雄心 在公就可以疏解已經被解僱和合約到期失業的怨氣進而令到相關行會以至社會上不滿政府的聲音稍降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又可以幫梁振英當然請這些王氏員工就不是發牌的條件 但是這樣做,就益己利功,何樂不為 我們現在聽了廣告先廣告回來就聽聽林恆之整篇文幾千字我只是讀了兩篇文章我知道你今天很喜歡讀人家的文章我們繼續聽因為我知道你沒話說我們檢討那個過程 過程就是程序一部分程序就是跟制度法律來辦事這件事完全是符合程序的他也不是說要去檢討發牌的決定其實青少年和政府是不應該站在一個對立面上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聽民意之後跟回民意的趨向去施政這樣 這樣香港的青少年才有機會可以與政府聯手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早晨,9時41分 在大班未讀第七篇今日的他的心儀的文章之前我想講講林恆子今日剛才大班你都讀了不用再聽四分25秒再重複我覺得林恆子今次似乎太過追捧王維基你問我的意見我就覺得他可能從一個以王維基以為他在商業奇才來看不過我覺得王維基是一個政治的機會主義者多些所以不提也罷你都說了很久了大班這篇文不要再說因為現在9時41分看第八篇你喜歡看這篇你一定喜歡看不過林恆子其中一段 就住中聯辦介入香港的內政雖然迂法即是基本法不合但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作為中國一部份香港特區政策不可能因為有兩制這個招牌而做出與內地國策有異的施政這就正正是回歸前後林鄺子說他屢次在這裏建議北京政府應該仿效英國被港督委派 志在調和英港利益的政治顧問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設立類似的職位以保證香港施政不至方康走板的原因 我也聽過他提過這些亦都有些人這樣提過那你就名正言順你明白但你就不是用中聯辦 中聯辦的角色和定位有規矩有矩的不是隨便你說怎樣就怎樣如果林恆子的意見如立法會又同意政府就這樣走那沒問題即是好像你不如找 當年也有找朱鎔基來做總理，總理做完總理之後來做行政長官更好，你不如委任，我想他殺了你，你這些人不要有這樣的想法，不幼稚。不是，我不是說這個，如果真的朱鎔基來，第一不可能，他真的殺了頭了，你已經，不是，我告訴你，我跟你這些人殺了頭。 不用說了，所以剛才我都不敢看過韓劇，那套叫什麼名字，你剛才的曉說，大長今，你真是大佬，大長今幾年前，我意思是說，你如果你不要告訴我有真普選，不如你委任特首就算了，收回香港，說那麼多話幹什麼，真是收回去，李柱銘今天一周刊就說 爛骨頭都是硬骨頭，你不打算再讀的了，我們有個segment聽完靚聲才說，快脆脆，他又讀的了，播不到的了。最新一期李柱銘在一周刊的專欄《香港不平者柱銘》，標題是《賤骨頭也是硬骨頭》。 李柱銘說近期免費電視發牌風波鬧至滿城風雨，很多市民包括他在內都確信是中共下命令將香港電視拒諸門外，而且在上個星期四在保皇黨的護航底下，立法會就否決了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免費電視發牌文件。 投票之前就已经有消息指中联办四出约见议员箍票，并且得到梁家骝和谢伟俊证实确有其事。李柱铭说，中联办近期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干预特区事务，根本已经是直接管治香港。这样的西环治港不断地冲击并且损害我们的核心价值，但是特区政府就只懂盲从，试问一个没有原则任由中联办差遣的特区政府， 有岂会有管治威信呢？因此，特区政府毫无管治威信，实在是中联办一手造成的。在权力及特权法被立法会否决的第二日，中共喉舌报章《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刊登论调一致的评论文章，指中联办介入香港事务是理所当然。 《大公報》一文由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拐切元發表，題目就是中聯辦出手捍衛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他指立法會引用特權法公開行政會議文件，嚴重破壞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而由於中聯辦有責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所以若中聯辦不管不問就是失職。 他指当初民主派也对强烈反对人大释法，但如今亦无可奈何，因而认为对那些反中乱港的贱骨头就是要强硬，所以就让他们这个民主派由不习惯慢慢地变成习惯吧。由此观之，西环治港已经是摆明居马，试问不过是中共傀儡的特区政府，又何来管治威信呢？ 何况梁振英的特首之位众所周知都是压翻来的，他因而经常被称为行骗长官，既然就连他是否有资格做特首一件事也成疑问，由他所领导的政府当然不可能会有管治威信。若要重建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特区推行真普选。 事實上中共已經拖延香港的民主發展多年了，若再一次推遲的話，就連中共在國際社會面前都會變得很沒面，也都會大大損害他的管治威信。大大影響的管治威信，講到賤骨頭，我都不是第一次說的了，我們香港人情願冇飯吃，你都不要侮辱我們，我們是硬骨頭，我同意李柱銘講，但是絕對不是賤骨頭。 收回那些自由行，你不要益我們了。今天三中全會開了，看到路線了，在控制言論自由、人權法治那方面就硬了，但在經濟上總之大家有籠就一起刮了，但問題今天出了三中全會的報告之後，市場的反應就很現實，跌了300點了。 沒料到對你三中全會的經濟政策投下不信任票市場的力量最大立即跌就這麼簡單沒料到但是經濟沒料到不要緊但是我們最怕國企跌二百多點跌了差不多兩個%港股跌了一點 我現在很簡單是沒有料到看到的問題即是混淆不清你怎能夠要市場主導但政府的供給也是要作為一個有樣東西一定要說的又是那班垃圾議員昨天在公務委員會上發叔應該做主席他押著這個會委員會押了很久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押到現在你說這個發展事務委員會這個現在好像不是他做不是他做了應該是 以權謀私就是要大浪西灣那些有幾個有錢人在建別墅有一班有錢人那些炒家那班暴發戶想在那裡買些地來買了在建別墅接著打算用直升機游艇買去 現在就被人阻礙要他還原發叔就出面了 你出面就說要那幾幅地不可以放入郊野公園的範圍裏面就說這樣搶等於搶人的私產法叔的立場大家都清楚是可以理解的所謂理解即是可以明白的會為了自己的荷包為仇人錢財替人消災那你鄉議局代表是這樣政府就說很簡單 你就算在郊野公園裡面的地都可以建屋的不過有規範法叔我們明白但那班建制派尤其是民建聯那班人竟然會支持我真的不明白那班人是不是與民為敵葛佩帆陳克勤鍾樹根陳恆斌陳恆斌是代表什麼你知不知道 陳恆斌不是應該是跟著新界西譚耀宗那個是直選的臭口佬臭口佬這個位爭地黃雲發人家天主教立法會監察委員會說他未提過動議二十多年沒動過議這次就動了有錢使得鬼推磨你有沒有聽到一件事有錢使得鬼推磨你不要再在這些問題上面 大家都明白黃雲發這類人黃雲發你不要得罪法叔但你說黃雲發你真是無端端黃雲發都是不差太遠黃雲發都是鄉議局你講到鄉事的利益可能兩者沒什麼分別對不起所以我在新界東認識的他多兩個都是差不多 咁呢件事下個月呢就提交立法會審議啦,因為私人議員提出呢要分組點票,你就唔話俾我聽,我對於昨日呢一個呢我唔知民主黨呢,喺呢個問題上面咩立場。你有冇聽過民主黨講呢個意見?因為要地區直選過呢,功能界別過梗㗎啦,夠票㗎啦,發叔。 地區直選你要反對他地區直選有民建聯的人亦都有自由黨的人你地區直選夠不夠票反對他夠的我不擔心這個我一點都不擔心誰夠膽現在走去尤其是民主派的人走去支持盲搶地搶到郊野公園我想他都是拼不下去很容易的他們不下去 當然我和你這個主觀願望我自己都想不到什麼理由有些人夠膽我都知道 後果是拼不下 我當然是好像你這樣想但是你知道 其實過去這十幾年你經常說我們在立法會的日子黑暗日子你記得有一兩個不是人民所很重視的議案有些泛民突然間說我進了醫院 哎呀,割萬腸啊 我告訴你,民主黨就出賣了馬灣的利益 搞到一塌糊塗他們當時發言人說我們會迫到發展商都不知道為何會給了一幅地去所以我現在就是想提這一點你不要這麼快以為不過這件事不用怕現在這個民情洶湧的時候現在沒有大佬的時候以前大家還未看穿民主黨的面目現在有個鄭家富突然脫黨之後把民主黨的壞東西養出來 剛才你不知道馬灣這件事誰揭出來呢以前領會都是鄭家富支持我都覺得奇怪你怎會稱讚我稱讚我你都會是要踩我的支持這個領會上市的你現在脫黨才敢大聲說話你是不是把黨你硬是含恨在心你含恨我不知道多開心除了點一百是不是要 我不知道多開心領會這件事我最開心人見到大班都好東西你都記得遮打花園那一幕今天我就救你你知不知道我得著當日在遮打花園他被一百個師奶圍攻差點三副鞋襪都脫了就問他們怎可以支持大班 反對領會上市那時候我幫他我想他穿著底褲回家變成法律超人如果我不是支持你他不會走過來遮打花園他走過來自取其用你的人當然是走過來支持你你知不知道他變成法律超人他早過這個阿蜜慈哥他一早就走了但他會沒事的那個是大件事因為他被除衣 就不是自己脫我行得過你你都知道我容易你想拿票我什麼拿票我怎會知道自己拿到票我花什麼拿你這些票你知不知道那班師奶還是我們D100的支持者是嗎真的當然了你忘記了開放人捉住你罵你人都一樣跟你說這件事 捉住我說讚我退黨退得厲害對不對鄭大班所以你不要這麼快說定發叔這件事我認為不那麼簡單我看事情我就真的如果這件事過了是因為有泛民主派的人投票很簡單的事我就一定跟他票債票還那你這麼多屆都很多次都有票債票上的這些很容易的我告訴你事先張揚 好事做不到壞事一定很容易做的當你2010年的政改都可以這樣這個世界所以我見過鬼都怕黑的我告訴你你下一屆劉慧卿何俊仁那些還能選到嗎因為他們不會選的嘛 就是了你明白嗎你明不明白你真的信劉慧卿不選的我認為你真的信的我認為他不敢再選你真的信他不選的我不用用信我問你他不選做什麼 人家升上神台做什麼香港有沒有上議院的上議院就給了上議院你做不過你這個分析今天時間不夠如果你問我這班人選不選有很多後著你不是那麼簡單當然要看政府的分析有很多東西的當然你要想想交換有什麼條件 如果他真的要令到2016年功能界別沒有取消他都要支持 2017年特首選舉沒有真正普選他都支持 他根本還哪有得選不過要他支持的話他當然要換取一些東西要令他繼續在政治生存我告訴你祝他好運就是因為香港就是一個問題就沒有政治委任的除非讓你做局長你有沒有資格 亦不會被你做過不了中央的不會被你做過那做什麼有些人覺得自己喜歡做花瓶有個角色就可以了不用吃飯大哥你這個世界開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維穩費你用怕嗎原來要名正言順才能開飯 你也不是這麼天真吧總之說什麼捉他又被人騙多獲不簡單騙完一局又一局所以政府強搶民產發叔這番說話我們聽聽怎麼說11秒照聽政府一聲令下變相充公私人土地而不作任何補償難計有土地的權人斥之為強奪民產 即是強搶民意你真的誰剪的名字大這個可以拉回去都可以去北韓打靶了你五條人都看過韓劇了差不多可以去打靶了你不要這樣嚇同事大哥因為人家快要收工了我就是送他去北韓我買了單程機票給你去香港去北韓有單程嗎 去了韓國然後偷渡去先去漢城當然偷渡現在不是叫漢城是首爾我們告訴你剛才這一幕下星期還是下個月拿上來討論我希望我的估計是錯我們希望大班你所估計正常應該不會能夠廢除大浪西入西貢 但這個交易公園的節目時間夠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真是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